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六，农历6月2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24.5%，实现连续14个月正增长。 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避免疫情输入和扩散。 东京奥运会今天进入第15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再夺2枚金牌、3枚银牌。 美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13万例，社区传播严重。日本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出现首例拉姆达变异株感染病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领航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今年2月5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中国天眼项目负责人和科研骨干时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科技为先，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和中间作用。3月31号0点，中国天眼向全世界天文学家发出邀约，征集观测申请，观测时间从8月开始。中国天眼项目首席科学家李帝： 我是一直感觉非常的幸运，就是我们是这个中国高速发展、高速增长的科学和技术投入的，我们既是建设者，我们也是受益者。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全面谋划科技创新工作。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柳工集团考察时强调，只有创新才能自强，才能争先，要把创新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4五提出来高质量发展，这是我们的必由之路。高质量发展中呢，装备制造业是重中之重。那么高质量发展呢，创新很重要。只有创新才能够自强，坚定地走好这条道路，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科技创新也正在成为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突破口。科技扶贫、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科技攻关取得重要成果，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科技部高新技术司司长陈家昌： 大家生活里头，比方说啊，移动支付啊，这个刷脸啊，这些东西都是老百姓每天都碰到。其实这背后呢，也是科技在发挥作用。像大数据、人工智能、通讯技术合起来，为我们提供了这么方便的便利。展望未来呢，就是说我们这些高新技术还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便利。 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19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创新攻关的接榜挂帅体制机制有力有序推进。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赴福建考察，在一家生产光学镜头的民营企业，他特别强调： 现在就看啊，谁能够抢抓机遇，谁有这样的一种担当，谁有这样的一种使命感，谁有这种能力做好这种事情，国家都会啊全力支持。我们现在抓创新不问出身，能给国家做出贡献的就是最重要的。 目前我国已实现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等创新活动全链条布局，科技创新中心、自创区、高新区、创新型省市等区域创新高地成为我国科技创新重要策源地。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研发经费已占全国总额的76.4%，是科技投入的主体，技术合同及成交额占全国总额的91.5%， 是技术输出的主体，涌现出一批创新型的领军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均突破20万家。 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动能持续增强，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2.6%，快于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6.7个百分点，两年平均增长13.2%。从拉林铁路开通运营到白鹤滩水电站首批机组投产发电，从天问成功着陆火星到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总书记频频为中国人自立自强的重大创新成果点赞。在今年5月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韧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21.34万亿元，同比增长24.5%，实现连续14个月正增长。民营经济对外贸增长贡献突出。总台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I have a new item. Do you want?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处工艺品摊位，经营户刘巧红正在和印度尼西亚的客户通过在线视频洽谈合作。这段时间，客户每天都要来催着订单，快点完成。 客户就会给我们看，你看你的产品，我这已经卖空了，肯定会有一个爆单的这一个过程。 刘巧红眼下的忙碌是我国外贸形势稳中向好的缩影。海关统计，七月份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3.27万亿元，继续保持增长。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说，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了21.34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5%。 我国外贸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保持了14个月的正增长，与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前七个月进出口增速依然达到了22.3%。 经济内生动力增强也使得民营经济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主力军。前七个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10.23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7.9%。商务部研究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说，今年民营经济对我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到50%以上。 六稳六保的政策给民营经济呢，在普惠金融、减税降费、出口信用加担保方面做了一系列工作，由于呢减轻了自身的经营成本和经营负担，民营企业就比较敢抓订单。 与此同时，新市场表现亮眼，我国对东盟进出口3.12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增长24.6%。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合计6.3万亿元，同比增长25.5%。 本台消息，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359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19亿美元，升幅为0.68%。据介绍，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市场预期保持平稳。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续演变，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但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将为外汇储备规模总体稳定提供支撑。 连日来，各地进一步强化疫情防控举措，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截至目前，江苏南京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229例，扬州市272例。扬州市今天启动主城区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总台驻江苏记者杨守华、景明，江苏台记者刘宇威报道。 今天南京再将两处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又有五人达到出院标准。截至8月6号23点，南京市已经开展的第五轮核酸检测发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两例。江苏省疾控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主任医师鲍昌俊介绍，第四轮和第五轮检测都没有在社会层面上发现散发的病例。 通过前面五轮的筛查，已经基本上将风险锁定在了隔离封闭封控区域里的地区和人群里面。接下来我们就能将筛查的重点和管控的措施放在有病例发生或者就是病例曾经高频活动的街道社区，实行精准的筛查和管控。 针对市民关心的封闭小区解除封闭问题，南京市卫健委副主任杨大所介绍，首先要符合14天没有出现新的感染者，还有核酸检测要全部是阴性，符合相应的条件后小区提出申请。 那之后呢，就进入到7天的一个过渡期，这个七天过渡期呢，采取的是居家健康监测的这样一个模式，如果这个到了最后这个第7天的时候，所有的核酸检测是阴性的话，到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常态化的一个防控的阶段，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 扬州市目前共有高风险地区1个，中风险地区70个。扬州市主城区已完成的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共筛查出阳性感染者13人。扬州市于今天上午9点启动主城区第四轮大规模核酸检测。为提升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管理水平，扬州市规范采样点、隔离点医务人员感染防控工作。扬州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劲松 抽调了院感和卫生监督员，分成三组参与了省里面感染防控督导组对隔离点和医疗机构进行督导检查，组织了全市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相关人员参加全省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管理工作的培训。 湖北省今天召开疫情防控发布会通报，从8月4号开始，湖北省三天内对15类重点人群 125.03 万人完成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总台驻湖北记者彭照、张晶报道。 湖北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李阳介绍，自7月31日湖北省发现首例本土病例以来，截至8月6日24时，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3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8例。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全基因组测序及变异位点分析的结果，判定黄冈、荆州、武汉、荆门、鄂州、咸宁的确诊病例均为江苏淮安某旅行团确诊病例的关联病例，均为隔离管控流道中主动排查发现。 截至8月6日24点，武汉已对157个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武汉市政府副秘书长李涛， 截至8月6日24时，我市已累计完成核酸检测采样 1123.25 万人次，完成检测 1084.61 万人次。 李阳介绍，荆州市城区已完成一轮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已连续6天无新增感染者。黄冈市红安县已检测 17.5 万人，结果均为阴性，已连续5天无新增感染者。荆州、黄冈没有新增本土病例，疫情已基本稳定。 郑州市今天发布通告，要求今天24点前完成中高风险区域第三轮核酸采样工作。受疫情影响，河南多地推迟2021年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时间。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王书杰报道。 郑州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会防控部常务副部长张琳琳表示，郑州将严格落实中高风险地区内居民足不出户、封控区域内居民足不出院、其他居民非必要不出市的要求，严格落实闭环管理。 中高风险地区内的市民朋友，郑州健康码呢将会显示为红色，要做到足不出户。封控区域内的居民，郑州健康码会显示为黄色，做到足不出院。每天每户可安排一人持出入证外出购置生活用品。 同时，受疫情影响，河南郑州、洛阳、商丘等地陆续发布关于推迟义务教育学校报名时间的通知。郑州不少中小学表示，已经做好了秋季开学时间推迟，让学生上网课的准备。郑州市教育局党组成员王渠涛， 我们将根据疫情防控的情况调整报名的方式，由线下转为线上，分期分批进行。具体的报名时间和报名方式，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北京市今天发布对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待返京人员防控管理措施。按照新的管理措施规定，北京市将限制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县市区旗及14日内有该区域旅居史的待返京人员购买火车票、飞机票。通过公路进京的人员，检查站将进行查验劝返。机场火车站将严格查验进京人员北京健康宝，对非绿码人员将劝阻登机登车。北京健康宝绿码人员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返京，抵京后按照防疫政策落实健康监测等措施。此外，7月28号以来，北京警方共办理涉疫违法犯罪案件19起，刑事拘留8人，行政拘留10人，罚款2人。 针对当前疫情防控严峻形势，低风险地区织密织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网络，坚决避免疫情输入和扩散。请听报道。 浙江省加固公共交通防控网，确保乘客安全。 各位旅客，请您戴好口罩。 在杭州东站出发层，防疫提醒的广播循环播放。记者看到，绝大多数旅客都佩戴好口罩，有些旅客口罩没有戴规范，工作人员都会及时提醒。杭州东站枢纽管委会平安保障科科长吴凌伟说，近期站内公共区域每天进行至少4次消杀，工作人员在查验健康码的同时还关注旅客是否接种疫苗。 如果说旅客没有接种疫苗的呢，我们是及时提醒他到那个所在地进行一个疫苗的接种的。我们呢自己一线工作人员的防护这一块呢，就现在是全员疫苗都是完成了一个接种的。我们定期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核酸的检测的。 近日国内多地新增确诊病例及无症状感染者与旅游区旅游团存在关联，引发关注。江西省多地景区采取暂停开放景区、延迟举办大型景区活动等方式应对疫情风险。南昌滕王阁管理处综合部工作人员魏帅南介绍， 我们采取分时预约模式，游客量超过景区最大承载量的30%，就开始实施限流措施，并在景区的东门和南门的入口处设置并严抓1米线，防范人群扎堆聚集，提醒游客佩戴口罩、查验健康码与行程码、测量体温，做好中高风险地区来干返干人员排查。 鉴于德尔塔病毒载量高、传播速度快、传播能力强等特点，安徽要求阜阳、亳州、淮北、铜陵等地未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特别是诊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等，禁止私自收治发热病人。阜阳市泉河医院副院长曹艳艳， 严格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严格陪护管理，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检，加强医护人员的教育培训，坚决守住院感这道防线。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2例，本土病例75例，江苏53例，湖北9例，湖南9例，河南4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2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20例，湖北15例，河南4例，湖南1例。现有确诊病例1444例，其中重症病例39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7亿5778万剂次。 河南省政府今天下午召开灾后重建新闻发布会，初步明确了市政、交通、能源、公共服务、住房、农业、水利等多个重建重点领域。总台驻河南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张晴报道。 河南省明确，在市政领域按照先修复后提升，交通领域按照先通后畅，能源领域围绕保用电、保用油、保用气，住房领域开展损毁房屋核查鉴定和隐患排查，农业生产领域围绕保障粮食安全等多个重建重点领域的工作要求。河南省发改委副主任唐新立 将恢复重建与防止因灾返贫和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相结合，与促进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与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相结合。 当前河南全省粮、油、肉、蛋、菜、奶、蔬菜总体上储备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能够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河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高翔， 郑州市八家大型超市共投入了这个民生物资的运输车辆有340辆，运送物资是1168吨，其中为封控区运送了物资就是有262吨，保障了市区及封控区域内的正常生活供应。 对于因受灾损毁急需恢复重建的农村住房及配套建设的道路、学校、医疗卫生、变电站、垃圾污水处理等公共基础设施，可先行使用土地。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王峰： 属于临时用地的，灾后恢复原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继续使用，不再办理相关手续；属于永久性用地的，在灾情结束6个月内依法补办规划和用地手续；异地建设确实无法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的，经核准允许优化调整永久基本农田布局，先建设再补划后完善手续。 决胜东京。 东京奥运会今天进入第15个比赛日，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摘得皮划艇净水女子双人500米划艇金牌，曹原和杨健包揽跳水男子单人10米台冠亚军。总台央广记者前程张文报道。 距离终点越来越近了，最后两脚我们赢了，漂亮！ 在皮划艇女子双人500米划艇决赛中，中国组合徐诗晓、孙梦雅以1分55秒495夺得冠军，这是中国皮划艇女队在奥运会上获得的首枚金牌。徐诗晓： 我告诉我搭档，我说我们这一场就是我们因为每周有合练，我们就是我合练的最后一场，我们前面这条直线我们的终点在哪我们就会往哪划，不要关注别人，就关注我们自己。 刘浩则在皮划艇净水男子1000米单人划艇决赛中收获一枚银牌，在跳水男子单人10米跳台决赛中，中国选手曹原和杨健包揽冠亚军。曹原： 我觉得我就是做到了，心态就是说能够把自己调整得很好吧，就是他们跳得多好，我觉得我还是能够把我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就是这个东西需要自己心态上自己调节。 至此，中国跳水队结束了本届奥运会的征程，在参加的8个项目比赛中取得了7金5银的好成绩。中国选手谷红在拳击女子69公斤级决赛中不敌土耳其选手苏梅内利，获得亚军。在奥运会马术场地障碍团体赛中，中国队最终排名第12，止步资格赛，这也是中国队首次获得奥运会马术场地障碍赛的参赛资格。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京津穗经开区政务服务改革创新合作联盟近日举行在线签约，北京经开区、天津经开区、广州开发区通过跨省云签的方式启动268项政务服务事项跨省通办。 在第13个全民健身日到来之际，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的致敬红色征程路、筑梦健身新时代全民健身两项赛将于明天上线。 国家彩票公益金大病儿童救助项目2021年度第一批资助款日前拨付到位，3854名白血病、先心病儿童获得资助。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根据世卫组织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0:06，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2亿84万0180例，死亡426万5903例。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21，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增至3554万1106例，死亡615816例。美国单日新增病例超130,000，社区传播严重。日本累计确诊病例数破100,000，出现首例拉姆达变异株感染病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近来美国疫情反弹迅速，多项数字激增。据统计，在美国全国住院病例中，18至49岁人群占41%，儿科住院人数比一个月前多3.5倍。 美国儿科学会的报告称，七月的最后两周，17岁以下患者的病例大幅增加，从每周39000例增至每周72000例，增幅高达 84%。 当地时间6号，据报道，美国阿肯色州一学区于开学两星期内报告47名学生和8名教职工确诊新冠肺炎，超900名学生和12名教师因与被感染者密切接触被隔离。美国亚拉巴马州卫生官员6号报告，由于愿意接种新冠疫苗的居民数量远低于预期，该州已有高达65511剂新冠疫苗过期。美国权威专家警告，如果美国不能控制病毒在社区的传播，迟早会出现能逃避疫苗保护更难应对的新的变异毒株。目光转向日本，日本已连续多日单日新增病例超过10000人。据日本 NHK 电视台消息，日本6号新增确诊病例15645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纪录，全国累计确诊病例突破100万例，感染德尔塔变异毒株的病例占到 84.5%。 另据报道，一名7月20号从秘鲁抵达东京的女性，在东京羽田机场的检疫站被发现感染了一种新型毒株，目前被证实感染的是拉姆达变异毒株，这是首次在日本确诊该变异毒株感染病例。东京奥组委当地时间8月7号发布消息，新增22名奥运相关人员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中包括4名奥运会相关人员、2名媒体人员、2名奥组委职员、13名外包业务工作人员和1名志愿者。当天无运动员感染新冠病毒，但其中1名相关确诊人员居住在奥运村内。截至目前，奥运相关人员中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达404例。 据美国媒体报道，涌入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数量仍在继续激增，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近日，超800名无人看管的移民儿童被逮捕。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随着新冠变异病毒德尔塔毒株传播加快和美墨边境移民人数增多，美国拜登政府改变主意，决定继续实施应该在7月份被取消的驱逐令。这项法令是特朗普时期在疫情期间制定，允许驱逐赴美寻求庇护的移民难民。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表示，834名无人看管的移民儿童和青少年在周二当地时间8月3号被捕，这一数据超过了过去30天的平均水平。目前2784名儿童被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监管，14523名儿童被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监管。过去几年中，持续的夏日高温常成为南部移民的阻力，但今年高温因素并未减缓移民数量的增长速度。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表示，今年到目前为止，在美墨边境逮捕了超过百万非法移民，高于自2005年以来任何一年的总数。据悉，在拜登政府所谓确保进入美国的孩童不会与家人分离的移民政策下，不少难民家庭放弃原有合法的申请途径，转而与蛇头合作。美墨边境埃尔帕索民众表示，许多无家可归的孩童沦为赚钱工具。 这些孩童来到这边后，很多遭到性侵，当中很多被蛇头反复利用，把其他非法移民家庭带进来，每个非法移民付给蛇头5000到10000美元，他们利用孩子进入美国，孩子只是他们赚钱的工具。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6号宣布，该机构与中国政府合作，在尼泊尔启动新项目，帮助尼泊尔7家治疗新冠病人的医院改进医疗垃圾处理系统。据报道，该项目将惠及100多万尼泊尔人。 秘鲁总统卡斯蒂略和夫人6号在首都利马接种中国国药集团研发的新冠疫苗。卡斯蒂略表示，他选择接种中国国药疫苗是因为对中国疫苗有信心。 波黑联邦政府采购的中国新冠疫苗6号运抵萨拉热窝，这批疫苗是疫情爆发以来波黑最大数量的单次疫苗采购。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影静、童林、子文，主播张磊、舒心。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广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